今天呢是2017年1月10号了，星期二。 嗯， 而且今天的北京呢，早上啊，我们都被蓝天啊、朝霞、对， 嗯， 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啊。 我看到很多，真的是看到好几个朋友都不约而同都发了一张朝霞的照片。 对， 因为大家可能在路上每天为了这个生活去奔波，走得很早嘛。 嗯。 然后发现心情都很棒，然后好多人都说我的意中人已经踏着七彩祥云来接我了。 对，可见大家今天的是被今天的这个天气给美到了， 嗯， 心情都不错。所以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来听的这些歌曲，相信还会让你不错的心情再增添几分色彩。 没错，延续在你行车的路上吧。 嗯，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YGTP986来互动动吧。 没错，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千万不要什么突发的事情，听起来就可怕。 或者是感人的事情吧，碰到的一些事情， 分享你的心情啊。 嗯，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程璧的一首原创，收录在她的《诗遇上歌》当中。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姑娘啊。 嗯， 可以把诗歌唱出来，而且每次听到歌曲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挺舒服的， 嗯， 安安静静的那种状态。 对啊，其实她的歌曲都会稍微偏静一些。 嗯， 像这个比较跳跃感的这种《姑娘在路上》还真的这种曲风比较少。 对，不过下面这位男歌手呢，我觉得跟他的气质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很喜欢那种安静的状态， 也算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诗人。 对呀，非常有书生书卷气质的。 没错， 李健，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我们藏在天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来自于王菲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当然在这个2016年年底的这场演唱会上面，他和他的女儿窦靖童两个人呢一起来对唱了这首歌， 没错， 女儿来伴唱，还真是太温情了那个画面。 当时看到这个镜头，给了彤彤几个镜头啊，反正是两个人感觉隔空对望的样子， 对。也让很多非迷呢感觉到哇好感人，真爱粉。 你刚才是要说2016嘛？ 啊， 还是说2017？就有点搞不明白。 对对 对，因为现在刚刚开始，有时候说还有点不太习惯和适应。 但其实2017年的这第一个一月已经过去一半了，已经十号了嘛？ 十号就是一半了吗？这时间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 三分之一，好吗？ 好吧，好吧。就是因为这个月有假期，春节这个假期，哎，春节要去哪儿呢？ 春节的话还是选择和家人一起过年吧。 嗯，回家过年哈。 嗯， 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的。 对， 我们其实刚刚呢也是在说最近的一个新闻。 嗯， 说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啊，就是因为恐惧回到家里被逼婚，然后呢就果断的买了大年初一的机票，回家过完年之后呢 立刻飞走， 对，去旅行。 对，他说他的情况就是还没有回到家， 嗯， 已经把他的正月里所有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每天都有相亲，而且每天不止相一个人， 这个把他给吓走了。 对，那个女孩应该是83年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她是83年的，然后就是学历啊，样貌啊，各方面都很还不错。 嗯，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缘分的问题吧。 对，缘分这个词真的是又绝又玄，听起来是特别的云里雾里。嗯，但是人跟人之间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可那个对的人还没有走到吧。 嗯， 我们送给各位还没有找到对的那个人的，希望你早日有一个亲密爱人。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收到一个阴天，收到一杯浓茶，慢慢变得淡绿色。收到钟声斑驳，不知如何使用这个身体和星球，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啊？山都来了，死也来了，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呢？河也来过，风也来过，啊，梦中 是一首来自谭维维的曲墨、 嗯、 刚刚听到这个唱法你说有一点特别哈， 对，非常藏式那种颤音哈、 嗯、哦，就是那个开头怎么唱我不唱了， 来一段吧， 唱完之后大家都走啊，那多可惜呀， 大家现在正在洗耳恭听 并没有啊。 他的唱法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就是有一点神秘的，而且呢很多人都会很向往的地方，就是藏区、 嗯， 那这是谭维维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秋收》当中的一首单曲， 没错。 也相信这首歌它一定是吸收到了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养分啊， 嗯， 就是有关于思念的吟唱，很多人会感同身受。在哦，这个词是玉江来写的， 嗯，就是觉得每一次都会让人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嘛。 啊，玉江的词，因为你知道我们单位， 嗯， 有一年的那个台歌还找他来写了词。所以刚看到哦， 哎，哪天把它找出来，我们再放一放，听一听呢？ 可以啊， 嗯，

那么讲哦，金海心这首歌发现我们都可以跟着一起唱。 嗯，没错，确实是一首老歌啊，2000年发布的，到今年已经17年了。 哇，17年好可怕。17年前我们竟然都清楚的，对，而且 都 会唱。虽然是不一样的年龄哈，可见当时金海心其实他的歌曲传唱度也很高的。 嗯，没错，金海心其实他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而且我觉得在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真的非常深，觉得特别的甜，包括唱腔就是很甜美的感觉， 不会感觉到特别像是喵，就是那种很猫女的感觉。 嗯， 有一点吧， 有一点，有一点。 嗯嗯，但是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在今天的星期二的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每天的一个小时当中呢，都会去用不一样的这些编排，不一样的主题来带给你一份好的心情。 没错，都说我们在音乐当中更多的是陪伴嘛，所以这种好心情呢，也是陪伴大家在路上能够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嘛。 老说在路上遇到事情， 就是遇到红灯也是一个事情啊， 遇到搞事情。 哎，刚刚听到金海心，接下来这个女生，我觉得她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代名词。我对她的最开始的印象应该是春晚上当时的那个健康歌 啊，小魔女的阶段。但其实呢，只是范晓萱个性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面， 对，而且是很开端的一个那个印象了。 对，后面的她就已经变身成那种爵士女伶啊，或者是摇滚的创作才女。不过这首歌曲呢是比较早期李泉写给她的，最近我自己也在回味这首歌。 哎，你最近在弹这个是吧？ 又有了新的感觉，我们就一起来回首一下这样的一首很经典的旋律吧。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找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这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再一起，傻 想着你， 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李泉作词作曲，而且不只是范晓萱这一个版本，之后有很多歌手翻唱，像黄小琥， 还有杨宗纬。 对，杨宗纬那个是在《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个现场， 嗯， 就是李泉来给他伴奏，两个男人在台上，但是好像都有那种小的火花碰撞出来， 有一点暧昧哈。 有啊， 哎呦哎呦哎呦， 对，就边唱边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气氛怎么那么的让人脸红心跳， 有一点深情款款的感觉。 对，还是歌写得好，而且唱的当然也很好了。 对，那首歌其实发行在1999年了。 对啊，你看99年到现在18年，对吧？ 嗯，没错。哎，我记得之前你在朋友圈分享过一个王菲的一首歌曲， 嗯， 当时你写了一段话， 嗯， 就是说这个歌曲的，包括一些现场啊，这些情况。 嗯，你是在考我的记忆力吧？我回忆一下，对，当时是说，嗯，因为现在对于王菲的那个评论特别多嘛， 嗯， 很多人去踩呀，或者使劲捧啊，都有点太过于夸张。 嗯， 因为唱现场，嗯，听很多唱现场很棒的人有很多。 嗯， 但是你去听他的专辑，会有多少人去静静的去听他专辑呢？ 嗯 嗯，而且一个女歌手，她那么多年前的歌曲拿到现在来听，你还觉得她走在前边，很时尚，就更少了。 嗯，没错， 经典。 对，刚刚也是看到一个帖子在分析，就是从技术层面去分析嘛。 嗯， 就是包括你这种音乐会的直播和转播，包括录制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走的什么音频的这种信号也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技术流是技术流，然后你的唱功是一方面， 嗯， 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真的有很多的大批的粉丝喜欢你的话，一定有其中的道理。 哎，嗯，下面这个歌手其实在今年的跨年演唱会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的耳返好像出现一些问题了，叫停了两次， 但 是 嗯，他依然就像我刚说到王菲一样，非常的独树一帜，可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呢不太去理会其他的事情。 对， 来听听朴树这首《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天堂，你是我心中的日月光芒，带领我找到你的芬芳，放不下。 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花成为你脚下的你，那天的 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心中的日月》。想想这首歌发行的时间，距离现在竟然也有十几年了。2004年的时候他发行了，2005年呢就凭借着《心中日月》这张专辑，他还入围了第16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还有最佳专辑奖。 嗯，没错。其实王力宏他的这个曲风，包括我觉得他这个人的整个给人的感觉，一直这些年。就是一直是这样的 优质偶像的一个状态、 嗯、没错。 包括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子，好像他第二个孩子是不是出生了吗？现在 哎，最近没有关注。 就是这说明了大家对于偶像的偶像太多是吧 偶像太多、 啊、 看到很多人这个在进行年末评选啊，包括这年末、嗯、看了这一年的剧，你觉得哪个男演员是你自己心目当中最理想的那个？ 对，我觉得这 个 问题要问你一下。 不要问我 啊，就不用， 我难以取舍。 不，我觉得是很容易取舍的 啊、难以取舍。因为好多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追剧的时候电视剧中塑造的那个形象特别容易把你带入到那种情境当中， 嗯， 会觉得他会特别的完美或者特别适合，但其实那只是电视剧营造出来的一种形象。 幻觉，朋友们，幻觉。 叫醒沉睡的人们， 对，同这个女同胞们、 嗯、 一定要醒一下哈。但是很多人明知道是这样、 哎、 不愿意醒来啊、 嗯、 就是愿意在那个剧情当中去无限的幻想， 让我再沉醉一下吧。 你看， 或者让我再反复的看几遍剧情吧。 你看你那个沉醉的表情。 哎，你发现咱们说话的时候，这个阳光又慢慢的洒进来了， 嗯， 这个感觉特别美好， 特别想伸个懒腰。 嗯，对，这会儿其实该去休息一下了，稍事休息一下。 对、 嗯， 快到午饭的时间了。 嗯， 在这也祝愿大家呢，待会儿吃得开心。在今天的这样好天气当中呢，虽然是有点冷哈、啊，但是这样的寒冷属于冬天，属于冬天的北京。 对，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冷。我觉得现在一出去就被冻透了那种感觉。 对、啊、现在已经是腊月了嘛， 3949这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3949冰上走，冰上走。 尴尬了，尴尬了。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怎么样？是不是还民俗的东西还知道一些 啊？真的吗？我估计再考其他的也就5969、 嗯、沿河看柳， 7989 七九合开，89雁来，99+19耕牛遍地走。 哇，厉害厉害，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所以现在好像节气上只剩一个大寒的节气，我们就可以过年了。 嗯，我们真的是快到过年的时候了。 嗯， 这过年的脚步随着这样脚步越走越近，时间呢已经真的是太快，要走到2月份了。 嗯， 我们马上就要跟1月份说再见了。 太哎，我刚刚说10号过一半的时候，是你跟我说，怎么能这样说？现在你告诉我要过2月， 你知道我有多想就是赶紧过完年了吧？ 你是盼望着过年的假期吧？相信很多人也都是，开始着手准备自己过年这个假期的规划了。 是的， 嗯， 好好计划一下吧。那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嗯，来自周深的《好好》，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拨满每支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落下了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 在所有都市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直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到处名为日常的监牢，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有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 北京时间21点。